时间11:08，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1:00到12:00的迷央客节目，我是诗蔚。在我们今天呢现场的迷央客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有直播的，因为邀请来的这一位来宾呢，他非常的有魅力，而且我不晓得为什么直播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线上有那么多的人了，应该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来宾太帅的关系吧。好，我们要来欢迎的是台大医学院的名誉教授，同时也是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的执行长杨培明教授。杨P早安。 各位听众早，思维早。 这个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要请杨培明教授呢来聊一个话题啊。因为其实以往我们都会聊到有关于 B 型肝炎啊， C 型肝炎，或者是有关于肝癌方面的话题，但是我发现今天要聊这个话题我们从来没有在民意安客节目当中讲过，所以这是第一次。好，但是呢这个疾病呢事实上也是在肝病当中啊还蛮常发生的，所以今天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聊的是有关于肝脓疡啊。这个脓呢是发脓的脓哦，就是一个肉字旁的脓，疡呢就是跟胃溃疡的疡是一样的疡。那什么是肝脓疡呢？我们等会会请杨培明教授来跟听众朋友做个说明，但是欢迎你呢同步的可以上脸脸书搜寻News 98官方粉丝团，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迷安客的现场直播了。我们有非常帅气的杨培明教授要跟大家呢来聊聊有关于肝脓疡先来聊一下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啊。因为呢在前几个礼拜的时候呢，有一位非常知名的医师叫做谢望颖医师，他是在生酮饮食界当中呢非常有名的。那他最近呢因为罹患肝脓疡，然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过世了，让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震惊，让他想说这么养生的人，然后这么注重饮食健康的人，怎么会因为肝脓疡这个疾病而过世呢？那到底什么是肝脓疡？为什么他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危及到生命？我们都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那首先先请杨P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肝脓疡好了。 好，大家如果想到皮肤上有一个脓疡，可能比较容易想象。那皮肤上的脓疡假如长在肝脏里面，那就是肝脓疡。 那我可以说它是一个溃烂的伤口吗？ 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它是在肝里面， 然后有脓包的。 脓包长在里面。你从外表看不到。 OK， 好，那可是问题是，如果照您这样子讲的话，它一定有一些临床上面的症状，导致医师会怀疑可能是肝脓疡，对不对？ 大部分是发烧，发烧哈、那么有时候是右上腹会痛。大概是这样的情况，然后让病人找医师，医师发现了肝脓疡。 那么在超音波的底下在照的时候容易发现肝脓疡吗？因为你刚刚有说过是包覆在肝脏里面嘛， 对不对？ 只要有经验的超音波科医师应该是很容易发现。当然就是这个诊断是不是肝脓疡还是一般的肿瘤，这个要做鉴别诊断。 所以是您的意思是说在肝脏上面它看起来就是肿肿的一个地方就对了。 肝脏里面有一个阴影。那这个阴影通常如果是脓疡的话，它的边缘比较不清楚。也就是说不像肿瘤是一个蛮清楚的一个界限。加上他的临床症状有发烧，或者是有白血球上升的现象，我们就会往这个方向想。 讲到了有关于发烧、白血球上升，其实我第一个会联想到的是细菌，所以肝脓疡的产生是因为细菌感染的关系吗？ 大部分是细菌，少部分是原虫，原虫一种叫阿米巴。阿米巴原虫， 这不是我们小时候在健康教育课本念到的吗？ 阿米巴原虫其实有蛮多人可能是在某些盛行的地区在过去，现在都会区比较不会，它可能潜藏在大肠里面，然后有时候呢它经过血流跑到全身，那么肝脏其中是血流丰富的地方，那为什么会让它在里面作怪？就是因为表示抵抗力免疫力下降。 所以可能是因为免疫力下降的关系才会让你身体里面有的这一些细菌或者是原虫有机会来作怪的意思。 因为肝脏本身是一个蛮有抵抗力的一个器官，它里面有一些我们叫清道夫之类的细胞，它是可以把外来的包括细菌 毒素它都可以处理掉，所以肝脏本身的抵抗力其实是蛮强的，所以一定是要相当厉害的这个情况，让它的抵抗力下降，到会让这些外来的异物包括细菌或原虫在里面作怪。 了解。所以阿米巴原虫现在在台湾还多吗？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了。 在某些地区还是有， 还是有。那其他的那些细菌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细菌其实我们在周遭都是啦，只是说它到了身体以后，它跑到肝脏，这些要在那边作怪的机会，一般而言，除非是抵抗力比较差的族群，比如说年纪很小，或者是年纪很大，或者是有糖尿病，或者是有特殊的情况，使得他的免疫系统的能力下降， 本来就比较弱的， 对，比如说有慢性肾脏病，或者是有艾滋病毒感染的等等， 了解。我的意思是说，羊皮是不是从一些比如说想到细菌的话，就会想说是不是有不干净的饮水，或者是说吃了生食，有没有没有煮熟的食物，甚至是一些受到污染的食物，因此才容易导致这些细菌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 当然这些细菌 从这个 各个管道包括吃的管道到了我们的肠胃道，是肠胃道就本身就有免疫力，所以它会作怪，也大部分引起肠胃炎，这是最常见的，然后经过肠胃炎再经过血流跑到我们的肝脏，引起肝脓疡，这个机会已经减少了，所以它第一关还是在肠胃道， 所以它还能够到肝脏的部分还能生存跟作怪，那代表它是一只超级细菌哦， 或者是人的抵抗力 减低，抵抗力特别的弱，要不然就是这个细菌特别的强， 它一定会经过肝脏，那可能经过肝脏就被处理掉了。 那请问一下杨培明教授，肝脓疡的发作通常都是属于急性的发作吗？ 对， 还是它是属于慢性的过程？ 它是急性病。急性病。 好，那等到它一旦发作，比如说您像刚刚讲到的发烧啦，又腹部的疼痛，然后经过医师超音波照出来之后，通常的处理程序是怎么样呢？因为它那个脓啊，是包在肝脏里面的，对不对？ 对。 那你要怎么去治疗？该不会要开肠破肚吧？ 现在的技术是不用。我们一般是会用抗生素，抗生素对细菌或者是对原虫都有帮忙，当然用不同的抗生素，那如果是太大，而且里面呢脓已经多到有异化，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用超音波指引，然后去把它吸，把那脓汁给它吸出来。 你说的是引流吗？ 引流，对，没有错， 就是藉由超音波，然后穿刺到那个肝脏里面去。 多的话，甚至要放一个管子，让它慢慢流出来。 哇，然后流出来就是那些脓血。脏的东西 就是咖啡加牛奶。 你等一下，我不敢喝拿铁了。好，所以这个，要不然你就是用抗生素，要不然你就是用引流的方式。 两个可能是同时并用。就是说你看到这个脓疡的大小很大，而且里面又有异化，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引流。因为抗生素它还是有它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太大，它没办法进入到脓疡的深部。所以还是把引流，你想我们外科不是常在皮肤假如有脓疡，它要给它切开来， 是 让它流出来。 其实长青春痘就是啦，有时候青春痘太大颗或太深沉，皮肤科医师不得已的话也会帮你切一道痕把它引流出来。 对，那有同类似的道理，不过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严重。 了解。好，所以那这样子要请教一下杨培明医师了，因为呢在谢医师的案例当中呢，我们看到因为谢医师是在去年10月的时候罹患了肝脓疡，但是他是靠着营养素呢希望可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因此忽略了细菌感染的风险，然后呢病情是随着免疫力的高低就是不断的反复出现。到底肝脓疡是一个好治疗的疾病吗？还是他就是会一直反反复复的一直发作一直发作一直发作？ 理论上是病，以现在的医疗科技并不是很难治疗，除非是病人的抵抗力真的很差， 是， 不然一般是都可以控制，那么 真的会发生败血症齁、嗯、引起生命的危险， 是 在现在的医疗科技真的是蛮少的，蛮、嗯、少的。嗯， 所以这或许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或许病人有一些的轻忽啦，但是当然实际的过程当中我们并不清楚，因为我们也没有拿到病例，但是我们可以借此来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有产生肝脓疡的话，千万不要轻忽，还是要好好的配合医生做抗生素的治疗，甚至是引流的治疗。 对， 这需要到住院吗？ 要、嗯、要住院，因为齁一开始一定是用打针的抗生素、嗯、打针抗生素一般都在医院里面、嗯、那么过去最严谨的时候、嗯、可能要打到四个礼拜， 哇这么长、 啊、要住院一个月、嗯、但是现在越来越进步齁、嗯、只要病人抵抗力也不错、嗯、抽血看起来白血球还有一些发炎指数、嗯、也明显的掉下来、嗯、发烧也退了、嗯、那么这时候呢有我们会看这个影像，假如说看起来里面呢也越来越小、嗯、说不定两周的打针、嗯、接下来的两周用口服的抗生素、嗯啊、当然必要的时候还会延长到一个半月， 是、 欸、六周、嗯哦、所以这个看情况、嗯、那如果是只有打两周的话就可以早一点出院、嗯哦、大概一般应该通常齁到后面病人其实就是在那边打针，他事实上是好好的。嗯、 欸。但是我们都知道抗生素它必须要服用完一个完整的一个疗程，绝对是不能轻忽的。否则那个细菌反扑的能力其实是非常强。 对，又会再来，又会再来。 所以不是没事情，但是要打针呀，是真的是要好好的这个保护自己的肝脏。 静养了，也算是静养。 也算是静养。 然后调整一下身体齁、嗯、是不是之前是不是太劳累或者什么状况、嗯、使得身体的抵抗抗力变弱 、 所以利用住院也可以做一个调养。 OK 好，那要请教一下医生、哦、就是如果曾经得过肝脓疡的病人在出院回家之后有没有一些什么要特别注意或留意的地方避免他再度的发作，或者是说肝脓疡的病人是否会再度反复发作的几率高吗？ 所以根本的原因还是在原来的、嗯、除非他的身体有什么特殊状况，比如说胆管、嗯哦、不太通畅、嗯、有一些胆管本来就有一些病变、嗯哦、所以它的胆汁的这个引流不太顺畅的时候、嗯、就容易细菌在里面滋生、嗯、假如是一般正常的人呢、嗯、其实我们就是回到刚才讲抵抗力减轻、嗯、变弱、嗯、到底什么原因、嗯、可能要去检讨、嗯、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我们还是永远是同样的一句话、嗯、作息要正常、嗯、那饮食要健康，大概是这样子。 哎、欸，这几句话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难、欸。 对啊，特别是糖尿病、嗯，糖尿病可能再加上他肾也不好、嗯，抵抗力真的会减弱。 他得到肝脓疡的几率也可能比较高， 也相对的增加、哦。其实糖尿病现在是一个蛮常见的病、嗯，它不是只有引起抵抗力减轻、嗯，引起肾脏病、嗯，甚至引起心血管的毛病。嗯、最重要的，它跟很多癌症也会扯上关系， 糖尿病跟癌症呢、欸？ 对，会扯上关系、哦。所以糖尿病，比如说我们这样说，一个 B 肝或 C 肝的患者，嗯，他假如有糖尿病，嗯、得到肝癌的机会会增加。 拜托，这句话、嗯、不是这个内容，要帮我们再多解释一点，因为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哦、B 肝跟 C 肝不就是因为慢性肝炎产生的肝硬化，最后变肝癌吗？为什么糖尿病反而变成是 B、C 肝一个催助的凶手呢？帮凶呢？为什么？ 应该这样说，如果有一个 B 肝齁、嗯、他没有糖尿病跟有糖尿病、嗯、那么有糖尿病得到肝癌的机会相对的增加一些。 嗯，为什么？ 真正的原理不是非常清楚。嗯，不过我们是认为呢，糖尿病本身我们上几次也谈过，嗯，它可能引起这些脂肪的代谢的异常、嗯、引起所谓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嗯、但这个你不一定知道、嗯哦、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它慢慢走到纤维化、嗯、那引起肝癌的机会当然也增加、哦、所以也就是说 B 肝 C 肝的患者、嗯、假如他再加上有这些脂肪肝 是 可能罹癌的机会会 比较高一点。 对对对。 OK, 好。所以一定要请听众朋友特别的留意哦，就是呢如果说你自己是有 B 四肝的话呢，再加上有糖尿病的话，你要比别人更严格的控制有可能罹患严重肝癌或肝病的一个风险，要好好的管控一下自己的体重跟自己的血糖，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回到肝脓疡的话题， 教授，现在我们在台湾有肝脓疡的病人还多吗？ 在大医院还是蛮常见， 还是蛮常见的， 因为他们可能会经由不同管道，嗯，比如说来到急诊室，嗯，或者由外面的医师介绍过来， 是， 所以我们在病房里面，嗯，还是经常看到，嗯，不过在一般的这个外面哈，大概并不像 B 肝 C 肝那么常见的一个肝病， 嗯。嗯但还是有， 还是有，哦，还是有。 好，但是呢，因为肝脓疡而引起败血症的病例呢，现在真的是少之又少了啦。几乎外界说治愈率有99%，有这么样的高。 对 ，OK， 对，好，所以也要请大家呢特别的留意。我们比较少在节目当中提到肝脓疡，但是如果说您真的出现了高烧，而且是右腹部疼痛的话呢，请千万不要轻忽，赶快去就医。尤其如果你又是属于免疫力抵抗力比较低弱的一些族群的话，那聊到了这个话题呢，我想要顺便来请教一下杨培明教授啊，因为杨培明教授呢是我们国内肝病的权威。在我们聊到有关于肝炎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聊到慢性 B 肝、慢性 C 肝的时候，还有一个东西其实跟肝脓疡有一点点的相像，叫做猛暴性肝炎。猛暴性肝炎也是会产生发烧、疲倦、不舒服的情况吗？ 猛暴性肝炎大部分是不会很明显的发烧，它即使有发烧也是微烧， 嗯， 所以最重要的是人突然会变得很疲倦， 嗯， 然后皮肤发黄， 嗯， 小便变得像茶一样，嗯，这样子，胃口当然很差。 那样的转变是属于瞬间几天之内的吗？ 也有时候很快， 嗯， 有时候很快， 嗯， 哎， 好， 所以来看什么原因呢，啊？ 嗯， 特别是药物的话， 嗯， 有时候可以在一两天内， 嗯， 突然就猛爆性， 嗯， 那病毒一般这么猛爆的比较少， 嗯， 啊，但是最重要是看我们的病人呢有没有警觉性， 嗯， 假如他有警觉性的话， 嗯， 应该其实也不是那么猛爆， 嗯， 那假如前面都没有注意， 嗯， 等到他厉害的时候， 嗯， 才警觉，那当然就感觉很快， 嗯，我们以前常常听到猛爆性肝炎发作的时候，可能或许在短短的几周甚至几个月之内他就过世了的，你在很久之前有听过， 比较少见，但是有时候会碰到。 那现在应该比较不会了吧？ 嗯，不是说比较不会， 嗯， 是因为有第一个，如果是 B 肝， 嗯， 你有药物， 嗯， 那 C 肝过去没有，现在我们今年开始全面给付的这个口服药物的时候，嗯，真的也是束手无策， 嗯。 那现在有了这个口服药物，大概会好一点， 嗯， 但是呢，一旦 B 肝 C 肝的这个病毒呢， 嗯， 已经做成的这个严重性， 嗯， 来不及控制的时候， 嗯， 有时候不得已还是要动到肝移植， 嗯， 肝移植， 嗯， 或这时候需要找到有人愿意 换肝、 捐肝、 捐肝， 对 ，OK， 好，所以可能大家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有 B、C 肝的话，还是要好好的去 定期追踪， 定期的追踪，然后要去回诊看医师，因为呢，不要等到出现了猛暴性肝炎，也就是肝功能急速的衰弱的时候，那时候再紧急的来看医生的话，会比较辛苦一点， 比较危险， 比较危险一点，好好，而且有可能会面临到可能要换肝。 对， 为什么 B 肝跟 C 肝的病人他会突然有这么急剧的一个转变呢？您刚有讲到一个是 B 肝比较厉害， 嗯， C 肝一般比较不会， 嗯， C 肝是一个很温和细水长流的疾病， 那 B 肝是比较容易产生猛暴性肝炎的，嗯， 大好大坏， 哦， 有时候来的真的很急，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平常肝功能正常或者接近正常， 嗯， 可以在一周之内上升到1000多、2000多， 肝指数吗？ 对对对对， 肝肝指数标准不是才40-50？ 我们在临床上哈，现在虽然有 B 肝的这个口服药物， 嗯， 但是你有些时候必须要面临停药， 嗯， 停药以后我们要定期追踪， 嗯。 那即使像我这么小心，有时候差不多6个礼拜， 嗯， 到8个礼拜追踪一次， 嗯， 它可以在1个月之内， 嗯， 从正常， 嗯， 一下子到2000， 哇，嗯， 那个真的会很令人害怕。 我们讲的是肝指数哦， 这个是 B 肝哈，嗯，，B 肝， 嗯， ，C 肝一般比较不会， 嗯， 啊，所以 B 肝呢，我们还是要特别叮咛我们的病人呢， 嗯嗯， 要依照医师的指示呢， 嗯， 多久追踪一次， 嗯， 就一定要追踪， 嗯， 那么当中如果觉得有怪怪的， 嗯， 宁可再 多看医师一次，那必要的时候还要抽血， 多抽血一次来做确认是最好的， 比较放心。 OK， 比较放心。 好，尤其是呢，如果说呢，B 肝是比 C 肝更容易出现猛暴性肝炎的一个慢性肝炎呢、哦。如果出现猛暴性肝炎的话，请大家要特别的提醒一下，比如说会不会出现了异常的疲倦啦，甚至是脸色变黄、尿尿变黄、胃口变差。如果真的有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虽然不会马上到让你痛不欲生，我赶快无论如何都要去急诊，但是这也是不能够轻忽的症状，要赶快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肝指数是否有升高。不过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第一步还是要先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 B、C 肝啦、 对， 这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为了自己的健康齁、有时候自费，自费其实每一项检查齁、大概台币300块300块齁。 很简很没有没有多少。 说起来不贵，但可是为了自己的健康知道有没有 B、C 肝、特别是 C 肝、我们今年前面已经好几次讲过、今年只要血液里面有病毒、就可以用药物。这个药物现在还是要花20万一个疗程、大概8周到12周一个疗程、免费、免费。 完全免费。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再次提醒大家了。今天呢是3月8号星期五。但是要告诉大家呢，从2019年的1月1号开始，只要你是慢性C型肝炎的患者，在血液当中呢确诊有验到病毒的话，不管病毒是一只还是100只还是1000万只都一样。 1000万，对。 通通都一样，政府完完全全的用健保的方式来提供给你最新的口服新药。这个口服新药的治愈率是高达 98% 以上。 98以上的。而治愈的过程大约需要多久？ 8周到12周。 八周到十二周的时间。八周到十二周的时间，也就是大概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来完成这个疗程了。而以前呢，让人家闻风丧胆的，可能很害怕的就是一些副作用的产生。但是好消息是 ,C 肝的口服新药是几乎没有副作用的。 很少很少、而且很轻。很轻。 所以等于是说可以让你在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当中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来消灭 C 肝了。好。而且你不要想说哦，那这个口服新药如果我想要申请的话，我想要吃的话，是不是我要到台大啦或荣总啦这么大的医院去？其实不用。现在全台湾的肝胆肠胃科诊所都可以来提供这样的申请服务，对不对？ 没错。 好。而且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善用这样的资源哦，因为在全台湾呢预估大约有40万左右的 C 肝患者，40万 需要治疗。 需要治疗。 其中大约一半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他有 C 肝。 有一半的人连自己有 C 肝都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症状。没有症状。 目前有接受治疗的好像是将近 差不多目前到目前齁、可能差不多14-15万。 14-15万。也就是说有将近1/4的 C 肝的患者都还没有接受治疗。但是这其实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台湾是领先全世界之先完全开放健保给付。 没有，我们没有领先。 哦，真的。 澳洲日本早就一开始就没有限制。 啊，真的。 我们还比较慢。 啊，真的。 可是我们慢慢，但是也赶上了。 也 赶上 了。也是前段班同学啦。 对。 所以要请大家好好的来把握一下这个机会了。大家以前都说呢肝癌是台湾的国病哦。但现在呢 ,C 肝已经有很好的治愈的方法了，甚至是呢治愈率高达 98% 以上，而治愈的过程当中只需要2个月到3个月，过程几乎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很简单，只要到临近的医疗院所去检验自己是否有 C 肝，然后检验是否有病毒的话，就可以符合这样的一个资格了，并不需要去说检查自己有没有肝硬化、肝脏纤维化等等。这等于是政府大幅的放宽这样的福利，要请所有的 C 肝患者都要好好的来把握这样子的一个福利来享受。 我们很高兴幸的是今年齁，因为没有限制，所以在一月，光是今年的一月，大概有8000位。 哇， 8000位。过去从前年的1月24号开始，有限制的慢慢开放，一开始只有几百位，1000多位，然后去年又放宽，也不过才4000多位。 对。 今年全部开放以后，光是一月就已经超过大概7500人。 哇， 我估计大概有将近8000。 所以 这些人当作过完 也没错， 他们应该是等很久了， 对不对？ 所以一月份一知道这个好消息，马上就去 对 来把握这个机会，因为这个光是自费的话，还是在国外需要20万左右的台币， 在台湾20万台币，国外其实比台湾还贵， 还要贵。所以你看台湾的医疗有多好。 对，我们也感谢药界哈、愿意配合，把药价下降，不然能够接受治疗的这个名额是会减少的，因为它的总额，我们卫福部陈部长，还有健保署的李署长，很努力争取，但是他能够用的也大概就是几十亿， 所以这也需要业者愿意来一起相关配合。 对 OK， 好，这么棒好消息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这里要先稍微先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咯。现在时间11:35，欢迎回到名医央课节目现场，我是诗蔚。我们在今天现场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大医学院的名誉教授，同时也是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的执行长杨培明教授，来跟听众朋友呢分享有关于肝病方面的各式各样的资讯呢、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有关于肝病方面的问题，不管是 B 肝、C 肝、脂肪肝、肝硬化、肝脏纤维化，甚至还有肝癌、肝酒精性肝炎等等方面的问题呢，都非常欢迎您可以 call in 进来。我们的客运专线是8369-3398，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那同时呢，也要跟听众朋友呢分享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是我们今天名医央课现场直播哦，所以呢，您可以赶快到脸书上面去搜寻 News98 官方粉丝团，就可以呢看得到今天名医央课现场直播了，也可以跟杨培明教授来做互动。有问题的话呢，也都非常欢迎您留言在我们的影片下面的留言串当中。同时呢，邀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跟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呢可以认识肝脓疡这个疾病，同时也可以了解到 C 肝呢的治疗哦。新的口服新药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呢，已经是全面的补助了，只要你验到你有 C 肝病毒的话呢，就可以来接受新的口服新药了。这对于 C 肝患者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福音，也可以说是我们在肝癌治疗史上面很重要的一步哦。所以呢，请大家帮我们一起按赞然后分享出去。同时呢，三月份是属于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节日，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的，就是明天呢，明天星期六的下午呢，在国父纪念馆呢，我们要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参加一场非常棒的演讲。这是由肝病基金会的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的董事长，同时也是台大医学院的名誉教授许金川教授呢，要亲自的来演讲。地点呢，就是在国父纪念馆的演讲厅。要来演讲的题目是“远离肝苦很简单”。在这个纪念呢，国父逝世纪念日呢，3月12号的季节里面的月份里面呢，我们特别来演讲这个题目是很有意义的哦。希望呢呼吁所有的人呢一起来关心有关于肝脏的健康。所以明天呢星期六，就明天哦，明天哦，乐后 team 咱们可以对就来听演讲好了。下午的2:30到4:30就在国父纪念馆的演讲厅，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唔免卡等位，不用事先报名，就直接到国父纪念馆去演讲厅啊，就可以来欣赏这一场呢由许金川教授所带来的精彩的演讲《远离肝苦很简单》。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特别的月份当中，一起来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肝脏。我们先来接林先生的电话，林先生你好。 医师两位好。 你好， 姓林。 是。 本人有罹患那个脂肪肝已经好几年了哈，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排除这个脂肪肝？因为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什么病都有办法医治，这脂肪肝还没有出现那个最好的偏方啊。 脂肪肝是自己造成的啦。我们有分酒精性跟非酒精性。那么听起来林先生应该是不会特别喝酒哈，那就是营养可能过剩啦。营养过剩哈。我们只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饮食要限制，不要吃太油太甜热量太高的食物，第二个是要运动，大概这是最自然的方法。我们讲一个比较实在的哈数据，假如我们有脂肪肝，即使是中度或者是重度，很厉害哈，只要减轻体重 10%， 比如说70公斤减7-8公斤就可以完全消失。 哇， 所以用天然的方法，天然的最好哦，不要靠药物，那个药物是不自然的。 所以现在并没有 特效药是吃一颗药吃一个礼拜的药就可以让脂肪肝消失的？ 我们只要想减肥就好了。现在有没有特效药可以减肥？ 没有，没有。 一样的道理。 有的话我就已经去买了。 哦、对对对，所以其实还是靠自己哈、哦。嗯。我们第一个尽量不要到过胖。嗯。第二个就是饮食方面哈、哦，特别注意一下。嗯。那、啊、如果真的不幸已经有脂肪肝呢，我们再注意饮食跟运动。嗯。那有一些人说我的食物都是很清淡。啊，青菜都是用沙的、哦嗯、都没有特别加油啊，也很少吃甜点，嗯，那结果还是胖，嗯，那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运动，嗯，运动的关系。 OK， 好，所以请饮食跟运动呢双管齐下哦，就可以来对于脂肪肝有比较好的一个帮助。我们来接周先生。你好，周先生。 两位好。 哎，请说。 我这个常常会遇到一个困扰，比如说我们要去抽肝、抽血检查肝，肝对不对？ 对。 那到底是要不要吃要不早上要不要吃东西呢？还是空腹去还是吃饱去？常常会碰困了。有时候去的时候哇，吃饱，他说你不能抽，好不容易抽出一天来去抽，结果他说你吃饱不能，又要另外一段坏时间。 好的。 所以我说希望 我们现在哈，现在只有第一个血糖，嗯，饭前的血糖，嗯，第二个是三酸甘油脂，嗯，这两项，嗯，好、哦，特别是要空腹，嗯，其他的是不需要空腹。 所以你验 肝脏的肝指数、 GOTGPT， 不用空腹， 甲状腺蛋白， 对， 这些都不需要空腹的。 对对对。 但是做腹部超音波要空腹吗？ 其实腹部超音波空腹是为了顺便帮忙病人，嗯，看这个胆囊，嗯，肝脏其实影响不大，嗯，影响不大。 OK， 好，所以其实是可以不用空腹的， 对 对，除非你是要验饭前血糖还有三酸甘油脂，这两项的话会跟你有没有吃东西有密切的关系哈。好，来接下面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可以call in进来，call in专线是83693398，83693398。好，在节目当中呢，听众朋友呢有在脸书上面留言呢、哦，来跟听众朋友回复，这是 Tina 说，超音波的时候医生说刮抽抽啦，那需要做什么？ 医生这样讲的意思是暗示说、嗯、可能有比较厉害的纤维化，嗯，或者甚至有硬化，嗯，不过因为这个判断齁、哦、是跟医师的经验有关系，嗯，所以呢有时候是轻病重判。嗯，也就是说看起来其实是不那么严重，嗯，可是医师讲出来是讲的比较严重一点，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有两个，一个当然找不同的医师，嗯，再看看，嗯，好、哦，当然健保有一定的给付规范，然后、嗯哦、所以必要的时候可能要自费，嗯，第二个呢是现在有一些比较客观的数据，嗯，我们以前可能也谈过，第一个是用抽血，嗯，比如说血小板，嗯，或者我们叫做 FIB4， 嗯 ，FIB 四哈。四项，嗯，这四项就包括年纪、GOT、GPT， 嗯，还有血小板的数值，嗯，这样可以用公式算得出来，嗯。那另外呢，现在有一种比较新的超音波扫描仪，嗯，叫做肝纤维扫描仪，嗯，它也可以比较客观来用数字来判断纤维化，嗯，甚至硬化的程度， 嗯。所以如果医生说你刮抽抽的话，我们可以找专业的肝胆肠胃科医师更进一步的来了解说我的刮抽抽是抽到上面行的， 对对对， 是轻度的纤维化还是肝硬化，都可以来问。 对对， 好，我们来接蒋小姐。你好，蒋小姐。 杨医师，思维好。 你好， 我想请问，我是在治那个灰指甲哈。 对。 那然后一般都说灰指甲的药很伤肝啊，然后医生又开的还蛮重的，那我曾经治疗几次都没有完成疗效，然后隔了一阵再吃，所以就必须要加重那个药剂啊。我吃的好害怕哦。他呢，当然医生说会帮我做那个。监测那个肝指数， 是 这样子拼命吃拼命吃，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甚至要半年，就算肝指数他说 OK， 嗯，最后是不是还是会伤肝？我还是想， 我们这个对于这灰指甲这种霉菌哈，使用的这个抗生素呢，嗯，大概有 10% 到 15%、嗯、可能引起肝功能异常，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嗯，所以医师讲的对，他比如说用药以后、嗯、半个月一个月呢测这个肝功能 发炎指数、 嗯、 GOT GPT 假如没有异常升高就应该没有问题、 嗯、 属于那个 85% 不会有肝功能异常的一个族群、 嗯哦、 那假如万一高起来就立刻停药、 嗯、 应该一般也不会引起猛暴性的肝炎、 嗯、 所以用这样来说的话应该是好好的来治疗灰指甲比较重要、 嗯、 但是我们知道它可能引起的副作用我们就用适当的方法来了解跟避免 嗯, 嗯，好，所以医生呢还是会帮忙监测这个肝功能啊，就是还是可以请放心，因为两全相害取其轻嘛，我们先把灰指甲治疗好，但是肝功能就是可能会有影响，可能而已，监测就 OK 了，还是可以放心哦，一定要把灰指甲治疗好哦，哈。那网络上有听众朋友呢，这是 Leslie 说体检报告说肝脏有 0.8 公分的血管瘤，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超音波看、 嗯、 在肝脏里面有看到比较亮的一个小点、 嗯 哦、那么这个小点到底是血管瘤呢还是钙化点等等、 嗯、 就要由医师根据他的经验来判断、 嗯、 那另外呢如果是脂肪肝很厉害的时候、 嗯、 这种血管瘤会变成暗的、 嗯、 就变成低回音，就是一个暗的阴影、嗯、不是亮的阴影、 嗯、 所以跟周遭的肝脏亮度有关系、 哦、 那一般而言假如是医师说血管瘤、嗯嗯、应该是指良性的、 嗯、 它不会转变成恶性的肝肿瘤、 嗯、 所以不用担心、 嗯、OK 好，这是回复你的，所以血管瘤几乎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啦，但还是要定期的追踪， 对、哦、 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现在时间11:48，欢迎回到名医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大医学院的名誉教授，同时也是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的执行长，更是台湾肝病的权威杨平明教授，来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肝病的治疗。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有关于 B 肝、C 肝、慢性肝炎、肝硬化、肝癌、肝肿瘤，或者是脂肪肝，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血管瘤、肝脓疡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call in进来8369-3398 8369-3398。一边接电话的时候呢，一边也要有一通，是不是已经有了？廖小姐吗？是不是廖小姐？ 是的， 拍手的久等 啊、 请说 啊。我今年65岁了， 是 啊，我有家族式的那个糖尿病啊， 哎、 啊，我饭后的血糖都是在250了， 嗯， 我已经知道我有糖尿病已经10年了， 嗯， 然后我去年的体重是52公斤，我现在变成45公斤了。 哦、 那我腹部一直肿大，你知道吗？人家都说你是不是怀孕5个月？ uh-huh. 可是我还有继续吃药，然后我有抽烟的习惯，我抽了20几年了。 uh-huh. 啊，我不晓得我现在看医生要挂哪一科。 第一，你现在有看糖尿病的医师吗？ 有在那个诊所，我都有3个月定期检查。 他现在怎么说？根据你的情况，他怎么回答？ 他说他叫我要去大医院，去照。照我腹部为什么那么大？ 哦，那就赶快找肠胃科医师。 我挂肠胃科医师 哈、 嗯，那我是不是可以顺便看照肺？ 照肺哦，照肺是一般要照胸部 X 光。 那照肺其他的医师 哦，照肺哦， 因为照相照肺，因为我有 照肺部哦， 照肺、 那是另外一件事 哦， 那要分别挂号就对了 啊。 是不是要分别挂号、 那个当然要请教胸腔科的医师。 嗯， 嘿， 啊，我这个腹部是要挂。 如果这样子的， 肝胆肠胃， 你两个都要的话，哈、那就先挂加医科也可以。 嗯，哎 ，OK， 好啊，加医科或者是肝胆肠胃科帮您照肚子。那如果你是担心抽烟的问题的话，要挂的是胸腔内科。 对，哈， 好，这个是分开的科别，那可能还是要麻烦您是啊，要分开挂的哈。好，赵小姐你好，赵小姐。 哎，医师好， 是你好， 我有一次去照那个腹部超音波啊，就是说我肚子也是很大，照腹部超音波，他说我胆囊里面有 0.9 的息肉， 嗯， 好，然后又隔多久又再不放心又去照一下，他说是好像说变成小的一粒的， 是， 那这样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okay ， 通常我们胆囊息肉哈。小于一公分， 嗯， 直径小于一公分，哈、大概都是胆固醇的结晶， 嗯， 但是呢，假如超过一公分呢，有可能是像大肠类似的那种腺瘤。所以全世界呢，大概医师只要做超音波或电脑断层，发现有大于一公分的胆囊息肉，通常是不做保证，不做保证的意思，也就是说，有时候会建议病人去把胆囊切除了。不过我们的观察是，大概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可以定期用超音波来追踪，也是一个办法。 哎，我想要请教一下杨P哦，因为我发现呢，有蛮多的中老年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四肢都瘦瘦的，然后肚子就是大大的，而且那个肚子大大就是你不管你是吃多还是吃少，肚子就是永远都鼓鼓的那么大。那很多人都会说没关系啊，反正我到一定的年纪就是这样子的。可是有时候我看着我都会有点点担心，想说，哎，这是不是要去照一下腹部超音波确定一下？那最好的医疗建议是什么呢？ 如果不放心哈，当然要看医师。那医师有经验的时候，不一定要做超音波，光是敲敲打打也可以判断有没有腹水 啊。真的？ 那当然，因为现在超音波真的太方便了，所以就随手就做一下， 就可以至少排除说是否有一些重大的疾病、腹 水等等， 或者肿瘤等等， 还是不要轻忽。 对，哈， 节目呢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等一下会回答网络上听众朋友的问题，但是我想请杨佩明教授先帮我们讲解两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我等会是回答网络上的那个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呢是。我想要请杨佩明教授来回答一下，因为呢现在 C 肝已经有新的新药了， 对， 然后只要你验到有 C 肝病毒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的来申请健保给付口服新药，那 B 肝的患者该怎么办？ B 肝的患者 未来可以等得到新药吗？ 现在是有药物可以控制病情，也是很好的药，那当然要治愈，还要再等个差不多5到10年， 5到10年是有机会出现新的药物的。 对，对。 OK， 所以最重要的是在未来的B 肝的新药可以完全的治愈之前，要先好好的做好控制，对不 对？ 越早控制越好。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慢性肝病三部曲哈，尽量控制在慢性肝炎这个程度，不要走向肝硬化、肝癌。所以如果你把肝功能指数控制在正常，病毒控制在测不到，那么走到肝硬化、肝癌的机会就很少。 哦，所以 B 肝的患者不等于一定会罹患肝癌， 对不 对？重点是如果你有好好控制，肝指数正常，然后 B 肝病毒测不到的话就很 OK。 对，可是当然有少数即使这样控制，他还是跑出肝癌，但是终究是很少数。 很少数。 那么只要定期做超音波、抽血验甲种胎儿蛋白，应该可以早期发现。 但是有一些人就会很担心说，那请问我吃 B 肝的药物，难道就不会伤肝吗？ 不会，不会，它不会伤肝。 也不会影响到肝指数等等， 不会， 完全不会造成影响，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服用。最后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B、C 肝的患者要到哪里去才知道说不知道自己有没有 B、C 肝的人到底要到哪里去才知道自己有没有 B、C 肝，以及多久要定期的回诊一次，这是最基本的，是我们每次都一定要提醒大家的。 抽血哈，其实到哪里抽都可以的。这个是属于个人健康保健，所以当然是自费。那如果是抽血验一次 B 肝表面抗原没有，我们通常如果关心自己的健康，会再验表面抗体，还有核心抗体，都差不多300块左右，然后根据这三项呢来做一个判断，到底多久要再追踪，要不要打疫苗等等哈。那么 C 肝呢，我们主要是看 C 肝的抗体，比较单纯，C 肝抗体有，那可能已经感染 C 型肝炎病毒，接着要应病毒的量， 是， 那假如是没有就没关系。 OK， 那假如是没有 C 肝的抗体，表示从来没有接触过 C 肝病毒，那么多久要再验一次，其实全世界也没有人知道，因为你什么时候会感染不知道，我的建议是差不多2年到3年，抽一次血，做健康检查，看看有没有 C 肝抗体，应该是安全。 OK， 好，这是回复您的。网络上呢有施先生问说，肝脓疡跟肝癌有什么区别啊？ 肝脓疡是良性的疾病，它是一个急性的感染病，肝癌当然是恶性的疾病，这两个是差很多。 另外也有人问到了，肝脓疡会不会是跟我们的饮食，特别的饮食有关系？ 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刚才有提到健康的饮食。什么叫做健康的饮食哈、就是我们要根据我们的每天的工作量来决定我们要摄取多少热量， 是 再平均分配给碳水化合物、脂肪跟蛋白质等等。所以这个是必要的时候要请教营养师。 好，另外 A 肝也会造成猛暴性肝炎吗？这是网友在问的。 可能 有可能的，是不是？好，所以也是要特别的。 所以我们对于 A 肝哈、我们现在差不多40岁以上的这一代，因为小时候很容易得到 A 肝，那小时候得到 A 肝是不会发生猛暴性肝炎，除很例外，那么现在因为年轻的一代呢，我们的饮水卫生进步，也就是说自来水管都很干净，所以很少很少得到 A 肝，那么到成年人呢，可能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包括国外，比较落后的一些国家呢，可能不小心得到 A 肝，有可能引起猛暴性肝炎，不过呢，回过头来呢，在台湾会不会得到？台北市会不会得到？还是可能？ 还是有可能？ 还是可能？所以有一阵子呢，在疾管署。它有一些统计，台北市有时候会有小小的群聚，群聚那有特殊的情况，所以在台北市呢，饮食还是要注意。 好， 生食呢，就吃生的食物呢，特别海产，像生蚝之类，还是要比较小心。 好，这是特别提醒大家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谢谢台大医学院的名誉教授杨培明教授，非常感谢教授，谢谢， 谢谢大家。